局部地区出现，这个呢对出行还不会有明显的影响。等到傍晚前后，全市性的这个降水呢将自西北向东南逐渐的展开。大家呢到时候要注意这个晚高峰啊，以及这个降水持续期间的这个交通安全。这是北京的一个特点。这个那么是从世界天气来看的话，世界范围的天气是亚洲的重点呢是这个印度的高温天气。印度呢是自上周的高温天气之后，明后两天，这个高温热浪呢将再度来袭。这是因为呢受高压天气系统的这个影响啊，又一波高温热浪将席卷印度的大部分地区，预计的最高气温是达到37到38度，有不少就有少数地方呢会达到一个40度，这个达到今年以来的一个新的高值。比如说这个新德里这两天的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明天将达到39度，后天甚至有可能达到一个40度。就常年来说，新德里四月初的这个平均最高气温是33度，明后两天呢会达到一个39到40度，这样的话它就处于一个显著偏高的一个状态。那么北美天气的重点呢，就是美国东部一带的这个降温比较明显，尤其是美国东北部将面临10度上下的一个降温。最高气温会再度达到一个个位数，这个感觉呢就是如同换了季节一样。那么在雨雪方面呢，就是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呢范围是这个有所扩大。这个西北部的这个雨雪呢是逐渐向东向南扩展，东部的这个降水呢也会增多。这个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一带呢，这个等这个多地吧，明天后天将会陆续迎来这个降雪或者雨夹雪的天气。南部地区这个到周五的时候也会迎来这个降雨，局部呢是有可能达到一个中到大雨。这样的话对于旅游来说呢，明后两天美国的东部地区并不是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这是这个北美这个天气。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欧洲的天气。对于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呢，今后几天啊这个气温虽有波动，但是呢走势相对平稳。在雨雪方面呢，就是未来几天欧洲的降水呢逐渐是向东发展，强度不大。这个明天这个西欧、中欧到意大利这个中北部，和这个巴尔干半岛西部一带这个被雨水笼罩，但是呢后天呢这个降雨就逐渐的向东移动了，在的移动呢这个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一带，而这个欧洲的中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水呢是逐渐的消退了。仅有这个英国、爱尔兰一些地方呢有小的雨雪天气。从整体上来看，欧洲这个明天和后天这两天的天气表现是比较温和一些。对于旅行来说相对来说还比较好一些。这么个情况。 好的，郭老师，最后再多问一句，因为今天早上我们也看到天气的预警，说到了这个有下雪的可能。不知道最近在从早上开始到此时此刻，这个天气变化大不大，有没有这个下雪的可能？ 目前呢是这样的，这个目前这个我刚才说了，咱们北京啊，现在北京上空呢有这个弱的降雨回波。降水回波呢是比较弱，有可能就是说在大范围的这个降水来之前，可能在部分地区有零星的。当然呢这个呢就是主要在下午，这个零星的降雨呢对出行影响不大。那么傍晚前后，咱们本市呢就是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降水天气过程，这个傍晚就是这个5、6点钟啊，6、7点钟这个情况。 明白了。 从西北向东南，这个咱们山区这个有可能会这个开始下的是雨夹雪或者是雪。那么这个平原地区呢一开始下的可能是雨，之后会转成雨夹雪。这样的话就是像这个西部和北部山区，因为它是可能会下雪，这样的话道路可能会有结冰的这个情况。但是城区呢这个气温是会稍微高一点。雨或者雨夹雪下到地面以后呢，出现结冰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呢它因为它比较湿滑。所以呢这个对交通影响还是比较大，尤其是今天赶上这个晚高峰的一个放假前的一个晚高峰。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晚高峰期间呢要特别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吧，这么个情况。 好的，谢谢郭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天气方面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北京时间中午的1:10，环球旅行家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特别的关心了一下天气情况，因为早上看到这个雪的预警的时候，真的离心里啊，我觉得是就是几种滋味混合在一起，总觉得天气应该热了，但是总觉得哎，如果下场雪的话挺好玩的， 就是这种心理很复杂， 是。但是后来一想，昨天都那么堵车了，还是少下点吧，是吧？ 对，也提示大家哈，今天下午这天气预报是有相关的预警的，大家没什么太大事儿的话，就尽量别外出了。 但是呢，刚才我们的这个气象专家啊，这老师特别的贴心的跟大家提示说，今天是放假前的 最后 一 天， 那所以今天下午呢，可能出行人还是比较多。 需求嘛，这是硬需求。对， 这个出行到哪里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旅行规划师的时间啊，要跟大家说的稍微远一点。 这个地方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终极目标。 所谓叫旅行的一些叫佳境也好，圣地也好啊，等等等等，我们可能会每个人能说出一串名字来，但是排在那个金字塔塔尖的到底是哪一个地方才是你心目当中那个终极之选？ 是， 原来我多少次问过袁一，我说女孩是不是都是说巴黎是最怎么样的，但是这是不同的类型，可能有不同的。 我觉得巴黎是一个必须要去的地方，但没有到金字塔塔尖那么严重。 你的塔尖是哪里？ 我现在还没有寻觅到，也许不在地球。 土卫六是吧？这个很多人在自己的这个排行榜上，其实都有一些从小都有的梦想。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在家里面有一张特别巨大的世界地图是贴在墙上。然后我就经常会，因为那个时候个子很矮，会站在床上以后才能去 够得到 那些地图上的地方。其实有些地方还是够不到，像北极那些地方还是矮啊。然后就拿手会去在上面指自己认识的那些字和可能听说过的地方，比如说新闻里面听到那个地方。后来有些时候呢，就会一指，就你说地球这个地图啊，就是地图对我们来讲最多的什么，最多的就是水，你一指就会指到水里去。 对，什么太平洋之类的。 对，然后有的时候会指到星星点点的一些岛屿，其中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后来再看什么奥秘啊什么飞碟探索啊，这我那年纪成长过程当中看过很多这样的东西，里面就记述这个地方的时候非常神奇，它的名字叫做复活节岛。今天我们的旅行规划师为我们来展现的就是他刚刚完成了一次复活节岛之旅。 有请一下我们的老朋友，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 NONO。 NONO 是我真是没想到啊，就是去了一趟复活节岛。 对我来说也很惊喜，就像你之前刚才讲的，就是这么多年其实世界各个国家我走过了很多地方。说实话，在我让我出发之前仍旧很兴奋的其实没有几个地方，但是复活节岛却是其中之一。 他那个塔尖已经平了，你知道吗？ 因为对于这样的就是旅游博主来说，确实每天都在旅行当中，可能旅行已经成为一个生活的很常态的一个状态了。 对， 所以不会有那么多新鲜和刺激，不像咱们可能明天 看你的眼睛里那个闪的， 明天去趟北戴河也依然会很开心的。我们 对，刚才说这个复活节岛，我不知道二位都是什么样的感受，因为刚才诺诺说这是让他还是会心动的地方。 而且出发之前还会有一点点紧张，就是会想这个地方和我之前想象的到底是不是一样。然后呢，我很快就要去一个目前为止是距离中国最远的一个国家，这样子就会很多很多想法在脑海里边这样。 对。昨天跟袁一说起这个复活节岛，那一块聊天，他有一个特别的，我觉得特别童话般的一种感受啊。 我一想到复活节岛，我觉得这岛上有很多兔子。 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跟就是这个就是跟这个相关的西方节日有关系，因为对，所以我觉得有彩色的蛋和兔子，你知道吗？ 然而这两样都没有， 对，然而都没有。 你不是最近刚看了彼得兔吧？ 有可能是给小朋友讲故事讲多了。 所以当妈妈这个确实不一样啊，心里美美的都是那种味道， 都是童话世界。 但是其实复活节岛真的跟刚才一说兔子，哎，我也是跟诺刚才那个表情是一样的啊，兔子。难道是兔子洞吗？难道有爱丽丝吗？ 其实都没有，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神秘，而且至今仍旧有很多未解之谜。 对对 对 对， 而且复活节岛在最早的时候，它其实是与世隔绝的，别说兔子了，都很难有动物， 对，就没有生物，对不对？ 到底隔绝的有多厉害？其实刚才诺诺说了，他说距离中国。我们可以说它是最远的了，因为最远的目的地呢也就那几个。 对，最远的国家之一。 哎呀，这个它到底有多远？我们这样啊，不是算它离中国的距离，我们来看看它跟其他大陆或者其他有人类居住的地方到底离了多远。据资料显示说，它离南美大陆的智利大约是3000公里。 是。 也就是说，在这3000公里这个海面上，你是看不到什么别的东西的啊。 没错。 它离太平洋上其他的岛屿呢距离也非常的遥远，也就是说啊，总而言之它是南太平洋上一个孤零零的小岛， 特别孤独，你要在地图上看上去就一个小点点，周围都是水，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人我们没有航海的经历，但是我们有看地图的经历，看地图的时候你就会基本上看一个聚居的地方，或者看一个那密集的人口或者密集陆地的地方，你会比较打眼一些。但是每次找复活节岛还得找半天， 就所谓看瞎了，对吧？找瞎了， 你得到那片去找啊。 所以说，即使有人已经去过了智利。也很难会真的去到复活节岛， 是啊， 是这样，因为你看，像我们从国内飞到那边，飞到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大概光飞行的时间，在飞机上的时间大概要24-25个小时， 对， 然后从圣地亚哥再飞到复活节岛要5个小时， 嗯哼， 所以呢，说整个的飞行时间30多个小时，很多人去智利玩，可能说我在想去一趟复活节岛，会觉得飞行时间很长，而且成本也很高，可能就不去了这样子。 现在就你已经去过了，能说说？他从智利飞到这个复活节岛，是有定期的航班，是普通的我们的这个民航的客机， 是民航的客机，它一般是这样，就在旺季的时候，一个星期也就两班往返， 一个星期两班， 对，就是说这一天， 这跟咱们这边支线飞机似的， 对、啊， 差不多，差不多，大概我记得我们去的时候是1月份嘛，1月份正好是那边的冬天，然后也是它的旺季，是每周二和周五每天往返。就各一班， 哦， 是这样。所以呢，正好比如说你周五去呢，可能到周二的时候你可以回来，大概待个3-4天这样的时间是可以玩差不多的，在那边。 你刚刚说一月份的时候是那儿冬天，反而是旺季，是吗？ 就是平常、 哦、对，是那边的夏天，是那边的 夏 天， 哦、 夏天，对， 一月份，因为我们冬天嘛，刚好 对，我们是冬 天，对对对。 然后他那边呢，就是这样，在1、2月份的时候，正好是他旅行的非常好的一个季节。 看到他那显示，就是说从什么11月份开始， 到 来 年 的3月份， 对，而且呢，就是那边的夏天呢，因为它虽然是海岛，当然中午都很晒，但是早晚呢，甚至还有一些海风吹起来还会有一点点凉，有的时候晚上时候肯定还要加一件长袖在外边，夏天是非常好过的，不像东南亚的好岛，有的时候夏天很闷热，这样它不会，所以 可是感觉他们这边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很适宜居住啊， 很适宜， 但事实上呢？没发现几个人是吧？ 对 呀、啊，对，在复活节岛上没有发现人啊， 其实 没有很少的人，因为就几千的居民嘛。 后来我们知道，在历史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当中，他其实移民走了很多很多人， 是 移到哪里去了？大家可能很关心这个问题。说一个大家最熟悉的地方，就是你听过很多次的地方，就是黑珍珠很多的地方，移民到大溪地区的人很多。 对，所以呢，我们从国内过去的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到圣地亚哥去飞，还有一种可以从大溪地飞过去。 刚才说到这个复活节岛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脑海当中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啊，什么样的图像，就是回忆一下复活节岛上最有标志性的，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的未解之谜，那些巨大的人像。 对，巨大的人像呢，在复活节岛叫摩艾石像。 摩艾 石像。 是音译过来的。 对，摩艾石像。我记得就是这一趟行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当天落地到复活节岛那一天，然后大家呢可能都说晚上了差不多要吃饭了，这样都去吃饭，我这个人呢就是 我对好奇的事情是我可以不吃饭，我可能也可以不睡觉这样子、 哦、 我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石像到底是什么样， 他要去膜拜一下了。 对，然后那天呢正好是有雷雨还下雨、啊、然后身边的朋友就说哎不要去了，也没有什么晚霞了，下雨天阴这样子。对、 嗯、 但是我从我住的地方走到这个能看到日落的有摩艾石像的这片海滩大概也就有半小时的左右 走路。 对，走路从我住的地方，因为那边都不大 啊 这样子。等我走到那边的时候，走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在下雨，等我走到的时候呢天空就开始泛起晚霞了、 嗯、 所以呢我到那儿看到的是整个的第一天是一个粉红色的日落，然后有很多摩艾石像，所以带给我的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美，就是跟你在别的地方看日落是完全感觉不一样的，就它很神秘、 啊、 而且这个地方呢是岛上唯一一座有眼睛的石像，就是在这边、 哦、 这个地方叫塔海，塔海、哦、所以呢在这个唯一一座有眼睛的石像的背后呢有漫天的粉红色的彩霞，然后当地的人呢都是会坐在这海边的草地上，可能是遛遛狗啊、 嗯、 带着孩子去坐在这儿看看日落、 嗯、 因为游客并不多、 嗯、 就你不会有那种很密集的就是很商业化那种感觉、 嗯、 都大家都在那玩耍，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样一个地方可能我刚落地就会深深的爱上这儿了，而且我根本想不起来我要吃饭我会饿啊等等这样的事情。 这太厉害了，这个去的第一站你拍下来了吗？这个图 拍下来了。 那个您的微博是 叫？微博里面都有。 抬头看风 景， 看风景 NONO 啊，大家去搜一搜。你可以此时此刻第一时间来看一看，这就是 NONO 自己拍的啊。刚才那幅晚霞的图景， 粉红晚霞。 而且你刚才说这个有没有这个眼睛这事儿，这也是当时很多人哎觉得很好奇哈。 对， 所以我看到的大部分那个好像都是没有什么眼睛。 对，它是唯一一座就是保留的比较完好的。嗯、 哦，就这个睁开眼睛了。 对，就睁着、嗯、它有眼睛，然后有眼珠，就是这样，眼珠上有颜色、 哦。 其他的其实也有眼睛，但只不过是石头的颜色了。嗯、 哎，它那个石像到底有多大？我们看图片啊，有的时候只看到那个人影的时候，没什么比例感。 它的石像不完全都一样、 啊， 有的可能大概就几米高，高的有二十米左右这样子。 二十米左右， 嗯，最高的有二十米左右， 就是巨人的样子了。 怎么也得有六七层楼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而且呢，就它不像我之前去之前想象的，可能我想象也就有那么几座或者几十座的石像，因为规划成景点。 嗯、 但事实上，在复活节岛这整座岛上有上千座这样的石像、 啊， 就散落在岛各个地方。有些可能被浮起来就规划成景点， 哦、 有些就散落在山坡上。就是随意的散落，可能就脸冲地的趴着、 哦哦、 或者有些倒着，对、 哦、 这样子，还有一些是肢体残缺不全的等等，有很多很多。 我们跟这个石像的距离能有多近？也就是说它有没有说护起来不让大家靠近？ 有，会有护起来不让大家靠近。比如说我去拍日落这个塔海、 嗯、 它可能大概离石像几米的地方就围了一个小圈，你不能走进去触摸它、嗯、但是很近了，就大概几米这样一个范围。还有一些海滩的附近呢，就是有沙滩的附近这样的石像呢，可能就很近它都不会围起来。大部分呢就是说可能会有提示说你不要去触摸这样子、 哦、 非常非常近、 嗯、 甚至像因为它这边所有的这个摩艾石像都是采自这边的火山石， 嗯， 因为这边是火山，海底升起的火山嘛、 嗯、 有些就在火山上这散落这些石像呢可能你都可以去触碰了。 哦、 当然最好不要碰，但总之你就从身边就可以走过去、 就是、有的是野的、嗯、 对对、嗯、然后我记得就是这边还有一个印象给我比较深刻的，就是因为这边是就是大部分都是火山嘛、 嗯、 然后它有一个拉诺阔的火山，在这个火山的半山坡散落的全都是这种巨石的石像、 嗯、 还有巨石的这种人头啊等等、 嗯、 其中有一个呢它是没有采集完，就整个这个身子有一半是躺在这个山里边的，还没有被竖起来。 哦， 你可以看，就俯瞰的时候其实你都看不过来，因为它很高，然后你能看着这个石像就是说一半人躺在山里边，另一半还在山中没有被开凿出来。 嗯哼， 哦，他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这个东西它是怎么被弄出来的。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解释的话，大家现在公认解释的话，它是一点一点把它做出来。 对，就在这火山石的这个基础上一点点开凿成这样的人像，然后慢慢给竖起来，然后再运到海边、 嗯嗯、 因为它这所有的摩艾石像呢、嗯、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背对着海，站在海边的、 哦、它是 背对着海、 哦、 是冲着陆地的这样子、 哦、 所以是背光的状态、 哦、 拍照的时候。 哦，对。 然后有些人呢就是当地人，因为没有一个就现在没有一个特别正确的说法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嗯、 因为它为什么会存在、 嗯、 然后呢但是有些当地人就讲说它是这样，其实复活节岛那边的海呢地理位置都不太一样、 嗯、 状况也不一样，有些海边都是黑黑的礁石、 嗯、 有一些是沙滩、 嗯、 但在一些礁石的这边立起来这些摩艾石像呢基本上不都是 对着这个生活的地方， 嗯， 然后背对着海， 嗯， 是因为呢说他们的先人去世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把这先人的尸骨呢就直接扔在这个礁石的海边， 嗯， 这样子， 嗯， 就是一种下葬的一种方式， 嗯， 然后竖起来这些石像呢，它是冲着陆地呢，就是等于说它是在保护着先人，然后呢又在保护着先人的后人， 哦， 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反正当地人是这样讲， 有庇佑这个人类的意思， 对，嗯，对。 哎，这个确实第一次听说。你看到那些石像的时候，你觉得它跟，因为我们只能做这样的对比，我们可能看过很多石刻， 对， 啊，在咱们能够接触到的地方， 嗯嗯嗯， 它跟咱们看到的这些大陆上的文明的石刻有相似的地方吗？它有，一样的吗？ 我觉得要是如果按照工艺来讲，其实它是比较粗糙的， 原始一些， 比较原始， 嗯， 然后而且呢你会看到这个所有的石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头都很大，其实跟我们现在这个人类的， 啊，那跟我很像，嗯， 所以是类似 Q 版的 你可能是对不对？对，其实跟我们就现在这样人的这个身材的 比例 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我记得上次跟朋友讲过，有些朋友就跟我讲说他，我发现他脑洞大开啊，我说大家都不知道这么大的石像，在几千年前的那种人类的文明，其实是无法给它开凿运到海边的。对，为什么？然后他说，也许那个时候的人类高就20米呢，所以他建一个这样小的石像，对，不是什么问题，就很有意思。 对，之所以他这么有名，其实跟咱们这个想象当中，跟咱们传说故事当中很多的关于巨人的， 对 这种事迹是相关的。 对，其实他有很多种说法，像刚才说是一个，祭奠先人和保护后人这样一个说法，还有很多人说呢他是当时统治者的一个尊贵地位的一个象征，还有很多人就说他是一些当地部落首领和他的部落首领的儿子啊，之前啊，就很多很多雕像这样树立起来的， 对， 就不很多种说法都不一样。 你知道这个过去原始人类他有图腾的这一说嘛， 对， 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也有更脑洞大开的说法，说是外星人能干的哈， 这 都有这样的未解之谜嘛，众说纷纭。那今天呢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听一听刚刚完成这一次这个新鲜的复活节岛之旅的 NONO 啊，跟大家聊聊他的这趟行程。 今天的坐标就在世界的肚脐儿，稍后呢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一只手捧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爱不顾一切，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nco 二

足够空旷，也没有那些楼什么的，所以你那个 不会走过村镇，走过城区， 对，所以那个方向非常明确。 因为是这样子，就是我并没有说做太多的攻略 啊， 因为我到了那个我们度假村以后，我只是用地图搜了一下，就是附近最近的一个摩艾的石像在哪里， 嗯， 然后就是我去看日落那个。然后呢，我为什么很容易就找到了？因为我都没有按地图走，其实它就绕了整个海湾，绕一半就到了，就顺着海就可以到， 嗯， 所以你走的过程中就一直在海边走， 嗯， 然后可能路两边会有一些当地的人，甚至看你好奇还会跟你笑一笑，一些小孩子还会来询问你，用当地语言来询问你，就你从哪里来的等等这样。 当地的语言是西班牙语吗？还是 他们应该就是用官方的说法，他们 拉帕努伊语。 对对对， 能听懂吗？拉帕努伊语 听不懂， 听不懂， 听不懂， 嗯。 而且那天我看完日落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就， 嗯， 因为日落完了，我还要走回来，天已经黑了。但我走在这个过程中，往度假村走的过程中呢，旁边会停了两次，有两辆车来停下来。问需不需要帮忙，去哪里这样子。 说的是英语吗？ 是英语， 嗯， 当岛上的人大部分也都会说英语，嗯，所以你就会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岛就几千人，然后所以当地的民风是非常非常淳朴的。 他们觉得你这样一个外来面孔肯定是转向了，走丢了。 对对，他会首先是问你来担心你需不需要帮助这样子，所以你当时就会觉得很暖很温暖， 嗯， 然后呢可能也颠覆了一个就是大家对南美的一个印象， 嗯， 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去南美都不太安全， 嗯， 甚至有一些时候容易被偷东西等等，但复活节岛上完全不会， 嗯， 就非常非常安全。 你这后面解释的这个很好啊，就是让一开始对你走那趟有点恐怖片那个感觉的， 对， 那一下就消失了， 嗯， 因为刚才说的这个一个小岛啊，一个美丽的姑娘，在一个落日的时候走向海滩去看石像，嗯，特别有那个啊影片开始 的 那个感觉， 大家觉得你受欺负了。 但是 其实就看石像过程中总会有一点点那个小小的期许，像会不会真的有那种穿越时光的感觉 啊 真的会这样。 嗯，其实最早在小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具体名字记不清楚了，但是他写的是什么意思呢？他大概就是说当时这个美军的飞机在二战时期穿越时空， 嗯， 然后穿越的怎么穿越呢？它本来可能在几千公里之外在飞行，结果瞬间就到了这个复活节岛了， 嗯， 然后后来在这个迫降之后又看到了什么外星人留下石板啊，什么石刻等等的一些文字之谜，嗯，这些东西都给人附加了很多对这个地方的一些理解啊。但事实呢，到了那儿之后，我们只能听 NONO 讲他实地的感受。刚才你说到当地人， 嗯， 当地人这个样子像石像吗？ 像石像， 像石像的样子， 真的不像，真的不像， 嗯， 因为他是这样，当地的男人，嗯，就是男生，我觉得普遍呢，就是五官都很端正， 嗯， 但女生呢，可能就是还是以前那种，嗯，以胖为美比较多， 他会不会就是 比较丰满？ 我们看到其他太平洋岛屿上波利尼西亚人那种样子， 就是他们很多就是波利尼西亚人的后裔， 嗯， 这样子，因为当时移民过去有很多， 嗯， 这样子。 所以你很好玩的一点就是在这些岛屿上，你看到这些姑娘的时候， 嗯， 其实啊，我们就是说，人到底是以什么标准作为你觉得美还是不美？在那儿胖胖的，他们特别的自信， 就是，对，没错没错， 肤色很深， 对，有黑这样子的。 然后呢， 嗯， 但是你看洁白的牙齿，他那个笑容，那充满着一种 阳光 特别的棒。他在跳舞的时候那种自信， 嗯， 就是你看我才是最美的， 而且他们的穿着就是波利尼西亚人那边的那种打扮， 啊， 就是女生都穿的很少，像草裙啊什么这样子， 波西米亚风。 对，而且呢，就是我们当时在那儿看了一个就是当地的一个舞蹈的表演， 嗯， 虽然是舞蹈的表演，但是非常非常原始，没有过多的去装饰啊或者乐器啊等等， 嗯， 然后他的舞蹈呢其实是以男人为主， 嗯， 女人是配角这样子， 嗯， 然后整个舞蹈的过程都非常非常充满力量，虽然你不知道他的有的时候唱歌或者弹奏的曲子是什么， 嗯， 但是你从他的肢体语言中你可以感受到他其实是给你展示了这复活节岛的起源， 嗯， 还有当地人的生活， 嗯， 甚至到以后的劳作和恋爱婚姻啊，嗯，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展现下来就很震撼， 嗯， 我觉得当时这些舞者在台上跳了一个多小时完全没有歇，而且你知道那种就是少数民族的舞蹈就是力量感非常丰富， 嗯， 可想而知他们有多累，但是因为我当时看得很入迷，我没有想到说他们是不是累啊，因为我坐在第一排，直到有一滴汗珠甩到我的脸上的时候，我才想到，哦，他们真的累了，这样 这个互动已经是无以复加了啊！ 对，就特别有意思。 这个，你刚才说那个力量的这种舞蹈的时候，我想到的满脑子都是新西兰， 嗯， 就是当时奥运会的时候，你知道新西兰这个队员来之后还表演了那个，嗯，就是呼哈，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 啊， 就是这样子。 就是什么鲸鱼之舞还是什么，就是那种感觉。 就他们是用原始的时候的那种，恐吓， 啊， 对，呼喊， 狩猎的这样的方式， 对， 吐舌头， 对对对对对。 而且展现的那种就是当地的居民的阳刚的那种力量，真的是非常非常让你有感触的，就会知道说他们可能在这个整个复活节岛上区区的几千人，但是他们活着会确实是很开心，就为自己有可能在这样地方活着还很骄傲这样， 确实值得羡慕啊。 对，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那天晚上的时候去看日落，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嘛，我去的时候因为很着急去看日落，没有太发现就周围的这样的环境，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就在这个石像不远的地方，其实它的对面呢就是这个小镇的一些房屋，然后有一个一圈圈起来的一个墓地，因为天黑了以后呢，这个墓地里边呢都会点起了那种七彩的灯光，每一家墓地都不一样，然后还有一些花朵都在闪，就让你会觉得它不是 寻梦环游记， 对，它不像是一个墓地，就像是可能是当地人是纪念先人的一种方法，可能会觉得就是即便你逝去了也没有那么悲伤， 对， 所以 他们觉得来这儿是一种团聚的时刻，是欢乐的， 对，你会觉得很好，这种感觉你完全体会不到那种很 阴森 的，对，那一点都不恐怖， 这个越来越像咱们就是从影视作品里面了解的哈， 对， 这样的民族的习惯，他们的传统，在当地。这个你刚才说了有他们的自己的房屋，那游客到了那儿之后，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旅游呢对于那儿来讲也不是说那么的发达，就是让很多很多人都去哈，其实它还是有一定限制的， 对， 从智利飞过去也那么远，那现在它的设施怎么样呢？它的酒店也好啊，或者是让大家这个旅行当中的、 啊、对 是这样，就是它的住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就是比较好一点的住宿可能价格会贵一些，然后饮食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毕竟它不是那么商业，但是有很多西方人很喜欢到那个地方去度假， 他们的餐食更偏哪一口？ 西式的比较多，西式的比较多，然后呢比如说他因为在海边嘛，还有一些海鲜也很多，像龙虾啊什么这样的餐，很多餐馆都可以吃得到这样子，然后住宿呢这边我是觉得你要过去的话要提前订，可能订稍微好一点，大概一两千块钱这样子。要如果你订的晚了以后就很贵了。它有很岛上有几家比较传统的度假村，就是你住进去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就是仿的那种茅屋的建筑茅屋和石头结合的这样的建筑 当地的民宿。 对，然后很大一片。因为基本上你住进去每个人就是一间屋子这样子。 也就是说不会有咱们在某些岛屿上看到的啊这个几星级的啊这个多高的楼。 完全可能还没有到 这 种状态。 整个复活节岛那个小镇可能用小镇来形容它都有点过分。它就像一个海边的一个小村子。无非就是一条街一条主街，两边有一些酒吧呀、还有一些饭馆啊可以让你吃饭这样的。当然你吃的东西是完全可以满足你的。没有任何说会有不适的感觉，因为它世界各地的餐饮都会有。因为它毕竟也是开发旅游了嘛，但是说如果像东南亚那种海岛上开发的特别商业，不会的， 不是那么热闹的地方， 很原始，对，很原始。 你在那儿看到自己人了吗？有中国人吗？ 除了和我们一起去的，我没有看到第二个。 我在想，因为咱们这个现在旅行的人越来越多，出境旅行，尤其是其实已经跟 NONO 一样走过了世界很多地方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还是可能会有慢慢的。有中国游客越来越多的这种时候 会有中国游客越来越多 到时候去吃个中餐是也说不定啊， 说不定会越来越开放这种状态，就是中餐可以在复活节岛上也可以找得到。 我这次去还没有仔细去找过，但是我没有发现。 你们这回停留了几天在 复活节岛上？是四晚五天。 你觉得足够了吗？ 我觉得够了，因为它是这样，复活节岛不大嘛，如果就是我们自己去玩的话，我建议可以自驾，因为那边没有什么太好的这种公交设施， 可以租车是吧？ 对，租一辆车，然后大概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复活节岛就可以，就是比如说你开车， 对， 当然了，它那个路况不是很好，不像我们都是柏油路啊什么这样，它可能有些 土 路，最好租一个好一点的车这样子。 因为它的面积真是不大，看了一下这个数据显示，160多平方公里。 对， 这真的城区里面随便一个地方。 对，但虽然不大，但是它的岛就是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呢都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比如说有些地方是有白沙滩，非常细的白沙滩。 它也有沙滩啊。 有沙滩，然后呢，就像我想说的一个阿纳卡的这个沙滩，然后它好在就是跟其他地方沙滩不一样一点，就是因为它有七座这种摩埃的石像在沙滩上。所以呢，就是这边很有意思，就是感觉很矛盾但又很融合，就很多人都穿着比基尼，我在沙滩晒太阳在游泳，然后它的背面就是这七座石像。 这是在世界任何一个岛屿你们无法看 到，不可能 感受到的。对，然后呢甚至海边人还有的 BBQ 啊，就烧烤什么的，然后就在石像旁边这样烧着烤，吃着海鲜，然后吃着当地的小菠萝啊等等等等， 又现代又原始。 对，这是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 而且它这个岛上呢，其实整个复活节岛它有三个文化时期，有一个是史前文化，就是可能岛上的先民来的那个时期，还有一个时期呢，就是疯狂的建造这个石像的时期，第三个时期就离我们比较近呢，就是一个鸟人文化的时期，就我对这个鸟人文化很感兴趣，但是我就觉得这个鸟人两个字呢，就是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叫这个呢？其实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呢，他们岛上有很多部落，然后这个部落呢之间为了争夺就是领袖，然后展开了一些竞技的活动， 而且非常残酷， 非常残酷。他要我当时去的那个就是拉诺阔的那个火山，因为是石像的采集地嘛，当时就是有人告诉我说，他们这边所有的人呢，当时争夺的时候就要从这个火山跳到海里， 对， 然后游到对面的小岛。那个小岛上呢，每年呢在固定的时候有当地的燕鸥去产卵，就是去下蛋嘛，然后他们的人一定要拿到第一个蛋回来，而且还要完整无损的回来，再游回来才能当部落的首领，但只能当一年。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可能就在海里，就比如说被鱼啊什么就吃掉了，甚至就摔死了等等。所以我就觉得这还挺残酷的。当然能获胜的也就非常英勇。 这就是某一个历史时期形成的这种传统。 而且你在那儿可以看到，就是还是鸟人文化留下来好多当时的一些部落啊，这样子。 这个。说的这个图像啊，这个景象，其实在某些电影当中有过展现，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找。 对， 能够今天讲的这些，我觉得真的是 特别新鲜 啊，突破了我对你去的目的地的这种看法，因为很多地方我们听能够讲的时候，更多的可能与还是咱们大陆的文明哈，与这个人类文明。已知的东西相关的更多一些， 建筑啊等等，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也想说，就复活节岛这样一趟旅程呢，可能就会让整个的这个旅程的高度提高了一些，就不单单的是停留说看风景啊等等， 更多的一些信息，如果你想看到他描述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 去微博找 NONO 啊， 抬头看风景 NONO。 感谢 NONO 今天来我们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复活节岛的行程的安排。当然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去实现自己心目当中清单里面的那个金字塔尖的那个位置， 让我赶紧跟石像合个影吧。 好了，稍后为你带来就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情愿困在你怀中，困在你温柔，不想你。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这一瓶才8.3块，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8.3块，又能拿话费，这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对，是